次让祖儿再想想，时间倒回到2007年，祖儿推出这张同名专辑。他说，每个人心里在最深的角落都有一个小小，它可以是小小世界，也可以是小小的梦想，有最坚定的纯真，也有最不变的永恒。好了，欢迎在周六的早间，你依旧守候在用音乐包围你左右的974最爱听，我是腾冰，继续为你带来你爱听的音乐。首先是满江的《锦角飞扬》。 我在等你过了那条街，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，你别回头，别管那锦儿飞，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，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，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，全乱了滋味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结束保有一种美。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哭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情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，留不住时间，留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等你过了那条街，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，你别回头，别管那群儿飞，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，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，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，全乱了滋味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结束保有一种美。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哭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心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，留不住时间，留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群儿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哭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你的群儿轻轻飞，越飞越远，飞出了我的视线，爱中迷迷绵绵，回不到从前。 九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横滨主持。

2017年 SHE 全新乐专辑 Play 问世，其中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，我想应该就是中国话了吧。其中融入很多绕口令，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，让这三位平时乐天派的女生实在是为难了一把，因为既要保证语言的流畅，还要保持语速，而且还要记得演唱的技巧，挺不容易的。而且这张大碟当中还有听圆圆人的吉他、说你爱我、老婆等等，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经典了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继续来分享薛之谦的浪漫情歌《方言几里》。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，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，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，反正我也无处可去，我怕太负责任的人他随时会牺牲，爱不爱都可以，我怎样都依你，连借口我都帮你寻。于是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，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爱透了还要随意，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，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。 歌曲展播歌曲，周鹏演唱的《百年一梦》。 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，萦绕锦绣山河的梦想，它像高山坚强的屹立，它像大海深邃宽广，这是一个古老的梦想，经着血泪生长的梦想，湖南不曾把它灭。

说你最近怀念单身了，你却说喝多了开玩笑罢了，甜蜜冲淡了寂寞哀愁的爱情该死了，该懂的是我却只能靠听说，对话的能力似乎彼此都失去，这段感情或许早其实我你我的事终究是由别人说，我们的故事结局不会是挽留，若有某天再听谁说也能一笑而过，是我却只能靠听说，对话的能力似乎彼此都失去，这段感情或许早就已成了过去式，在听谁说我也能一笑而过， 李圣杰在去年发行微专辑 Face 面对，他以突破传统思维的微专辑概念，结合和歌迷互动的个人专辑 APP， 创新的营销手法在唱片市场上引起热烈讨论。祝你幸福等等四首新歌展现了绅士的风度和品格，而第二波听说依旧延续感动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小七四子爱听，继续来听王铮亮只愿你好。 每个清晨睁开眼尽量开心一点，就算匆匆赶时间也要吃好每一餐，分开已经好久了，我已经戒了烟，每晚睡得早了点，脾气也温和了点，只是换了个方式念彼此，放下了很多事，扔掉了固执，我曾经的爱人现在我的情人，我从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，我难忘的爱人变成我的情人，我只愿你过得好，不管谁代替我来疼你，换了个方式念彼此，放下了很多事，扔掉了固执，我曾经的爱人现在我的情人，我从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，我难忘的爱人变成我的情人，我只愿你过好，不管谁代替我来疼你，只是我们换了方式，依然牵挂爱着彼此，心中放下了很多事，卸下自私，扔掉固执，只是我们在碰面时想起那几年的坚持，依然觉得很美，

要开。 曾经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 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是淡淡的青春，纯纯的爱。栀子花开呀开。 来自何炅和萌娃 Angela 共同带来的《栀子花开》，这首歌曾经陪伴一代人的青春。这次何炅和 Angela 暖心牵手，无疑是青春的最好延续了。何炅温暖的声线搭配 Angela 的苏萌腾声，拥有暖化人心的特殊魔力。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何炅和 Angela 的每一个互动瞬间都仿佛让时间凝固，引人无限的感慨。这个版本呢，无疑是最有爱最感动的《栀子花开》了。而在歌曲结尾呢，李湘还特别献声了一句歌词，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好了，延续这样的感动，九七四最爱听和你继续来分享张靓颖《微笑以后》，之后还有王力宏《大城小爱》。 微笑以后，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，却从朋友走成全没有，爱错了什么不走。伤口还要烫伤多久，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，太坚强是个诅咒。